你好，今天是一篇专栏用户的学习心得，我来帮他转述一下，下面是具体的内容。大家好，我是斋瑞莹莹，订阅过数据结构和算法之美的同学应该时不时的就会看到我的留言。目前呢，我是一名安卓应用开发工程师，主要在从事移动互联网教育软件的研发，坐标在上海。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年来我所学习算法的一些收获和感想。那回想起来，从毕业到现在大概七年多的时间，其实在我的脑海里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技术人究竟能够走多远？那技术人的路究竟该如何的走下去？很多技术人应该都有着同样的感受，因为技术的更新迭代实在是太快了。但是我心里明白，我得为了长远做打算，那否则就算换公司换工作，可能本质上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我其实不太清楚自己到底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努力，于是呢，我就翻阅了好多的书籍，搜集 IT 领域各种牛人的观点，多方比较之后，我决定了，我要从基础的开始，从计算机领域最基础最重要的一门课程开始。毫无疑问，这门课程就是数据结构和算法。既然找到了方向，那就开始吧。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我该从哪开始呢？大方向虽然有了，但是具体的实现细节还是得慢慢的摸索。大学没怎么学，工作这么多年呢，也没有刻意的练习。起初我还是真的不知道该从哪开始，只是买了一本书慢慢的啃，也找了一些简单的题目呢开始做。我相信有过自学经历的同学应该都有同感，刚开始的时候连单链表翻转这样简单的题目都得折腾半天，真心觉得痛苦。之前呢，我在极客时间上也订阅过 Java 核心技术36讲，体验到了专栏和书本的不同。极客时间的专栏作者呢，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的一线开发经验的大牛，可以很好的把知识和实战结合在一起。这些课呢，听起来非常的爽。我相信你应该跟我有一样的感慨，每次看到一些内容的时候，心里就会想，哦，原来他们还可以这样的使用啊。其实当时我就在想，极客时间啥时候能有一门算法的课，那就太好了。说来还真巧，没多久极客时间就推出了数据结构和算法之美。当时我试读了为什么要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以及为什么很多编程语言当中数组都是从零开始编号的这两篇文章之后，我立刻就订阅了这个专栏。那到现在专栏学完了，但是我依然记得王征老师在为什么要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这篇文章里所提到的三句话，因为每一句话都刺痛了我的小心脏。第一句呢，是业务开发工程师，你真的愿意做一辈子的 CRUD boy 吗？第二句是基础架构研发工程师，写出达到开源水平的框架才是你的目标。第三句呢，是对编程还有追求，不想被行业淘汰，那就不要只会写凑合能用的代码。有了这三句话的激励，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听专栏。专栏在每周的一三五更新，每周的这三天早晨我都会听更新的文章，其他的时间我就听老的文章当作是复习。听的过程当中，我一般会分成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更新的内容是我之前就已经学过的，基本上呢也已经掌握了的，这种情况下听起来就会非常的轻松，基本上听一遍就够了。起床之后我再做一下老师所给到的思考题，那这种情况下在专栏的基础部分出现的比较多，像数组、链表、栈、队列、hash 表这些章节我基本上都是这么过来的。第二种情况呢，是更新的内容我都学过，但是却不太精通。这种情况下，王征老师所讲的内容都会将我的认知往前推进一步，顺利的话我能在上班之前就搞懂今天所更新的内容。这些内容是我曾经没有接触过的，但是总体上来说并不难理解，比如说跳表和递归。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听一篇不够，听完再看一遍也不行，上午上班之前还搞不定。那不过这个时候我一般不会急躁，我心里知道我可能需要再换一个脑子，这说不定在上午工作期间你会突然冒出一些灵感。这些场景其实一般出现在红黑数、字符串查找算法、动态规划这些章节。到了中午休息的时间，我会一个人在公司的楼下走一圈，同样还是听专栏看专栏。如果今天的文章早上就已经搞定了，我会重新的看一下其他同学的留言，看一看其他同学是如何思考文章的思考题的。还有就是我会看一看其他的同学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有哪些的疑问，这些疑问自己是不是曾经也遇到过，如果是，那现在是不是已经完全解决了呢？ 如果今天的文章早晨没有搞懂，那这种情况下，我会极力的利用中午的时间去思考。晚上的时间通常无法确定，因为有的时候呢，回家搬到很晚，那回到家再去啃算法，效率非常的低。所以我一般会在晚上的时候看算法。为什么着重说是看呢？因为我真的只是看，目的就是为了加深印象。以上基本就是我在工作日的时候学习专栏的全部套路。等到了周末或者其他节假日的时候，就是打攻坚战的时候了。我猜很多上班族应该和我一样，只有到了周末才有大量集中思考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我一般会通过做题来反向推导自己的算法学习。像红黑数、萃数、递归、动态规划这些内容，我基本上都是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搞懂的。虽然到现在对其中的一些知识还不能达到游刃有余的地步，但是对一般的问题，大体上我都会知道该如何抽象，如何拆解了。再具体一点来说，通过学习专栏，我有大概这样几个体会。首先呢，就是专栏学习拓宽了我的知识面。比如说很多书本所不讲的跳表，王征老师用了一篇文章来进行讲解。还记得当我在看完跳表的时候，心想，这么简单易懂高效的数据结构，为什么很多书籍里竟然都没有呢？那这个专栏真的是买值了。其次呢，就是专栏的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很强。书籍是通用性很强的教材，一般很少会涉及到软件系统是如何使用具体的数据结构和算法的。在专栏当中，老师会把对应的知识和实践相互结合，听起来特别过瘾。比如堆这种数据结构，理解起来不难，但是想要用好它，还真得下点功夫。经过老师的一讲解，搭配音频，我的理解也变得更加深入了。最后就是专栏留言这个功能真的是太好用了，为自学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也让我收获到了很多正向的反馈。很多的时候，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还是不能打通任督二脉。其实后来回想，当时就差那么一层窗户纸了。于是呢，我就在文末留下了自己的疑惑。结果王征老师轻描淡写一句话，我马上就明白了。留言功能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如果你用心学习，用心思考，用心留言，你的留言很大的概率会被同伴点赞，很多的时候还能被置顶。这本身就是一种正向的反馈，也会更加促进自己学习的动力。更爽的是，突然有一天早上，我照例醒来听专栏，突然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这个专栏四万多人订阅，老师居然还记得我，那可见王征老师真的是认真的看了每一条留言。最后我想总结一下自己学习这个专栏的收获，尽管很多，但是我还是想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写代码的时候，我会很自然的从空间和时间角度去衡量代码的优劣，时间空间意识被加强了很多。第二，学习算法的过程有着很多的痛苦，也正是因为这些痛苦，我学习到了很多知识以外的东西。第三呢，过程可能比知识更重要，要从过程中体会成长和精进的乐趣，而知识是附加产品。专栏虽然结束了，但是学习并没有结束。同学们，